下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集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要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谜语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弦月桌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湿润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烟雨缠绵，少个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， 是我爱你冷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秘密，要我们来体会爱的玄机。 没有风也没有心，没有天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。 我刚刚在等你，当往事的风雨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。 分开或相聚都是一种美丽， 我要爱一半人跟你。 我们还在等你，是未来的日记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。你一夜风吹 越远越纯， 月光天黑想你。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的一场雨，多少个记忆你还没有带 Yes, yes.

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动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？所有真情不敢动，你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？反反复复的爱不曾相拥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。 最后最后烟雨朦胧，还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，早知道早知道如此沉重，又何必又何必和你相逢，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，眼光里的笑让我今日孤独，眼里一重重三岁一重重，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， 我想你天啊，你让

全和理由。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现在像你一样，

去的吧，老了姑娘离去的吧，今年路太远，今年风太痛，也许我的梦想信仰，老了姑娘离去的吧，老了姑娘离去的吧，老了姑娘离去的吧，老了姑娘离去何方。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，又是那不安早点慌乱的问题，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，才哄我开心。又是个拥挤的北京，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，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，还有谁的内心。下一站你要去哪里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，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，你累了我还背你，下一站你要去哪里，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，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流泪。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，还有谁的内心。下一站你要去哪里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，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，你累了我还陪你。下一站你要去哪里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，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，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。在扶我走过这片漫长的夜，你累了我还背你。下一站你要去哪里，如果再让我还能陪着你，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，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你。是雾霾的北京， 因为零零散散，零零散散， 生活与梦想是雪中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零零 如梦如烟的往昔，散发着芬芳。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，依然一样盛开。小河流，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。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，